懂，至今的人谁最怜？爱恨边缘，转眼之间。手泪一

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。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，让老百姓买的放心，用的舒心。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。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人人共享。 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瞬间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会在某个瞬间。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陪您听歌的好朋友韩丽。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张柏芝演唱的《断戏》，韩磊带出的又是一声惊雷，蔡健雅演唱的《我的朋友》。 你是你会大言入戏，身上有势力，用足对白无限储备，随便记起。爱血氧却难唤起，想避没法避，迎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见地，却被你抛弃。谈笑都几致命，应彼知己，虽有灯光很美，总照射眼睛。而我不愿宿命，心里早认定，他愿闯紧迹，由住戏你换角色。连场好戏但画面换期，谁头干对白显些怨气，难免成玉帝，我便已安死。谁留恋这导演的魅力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似恋比例，留住戏你换角色，全凭撕碎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给你绑起手脚便体现出色。为何新闻是这么用力，能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。你是你会大言入戏，顺畅有势力，用足对白无限储备，随便记起。爱血氧却难换气，想避没法避，迎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见地，却被你抛弃。谈笑都几致命，应彼知己，虽有灯光很美，总照射眼睛。而我不愿宿命，心里早认定，他隐藏感情，留住戏里换角色。连场好戏但画面换期，谁头讲对白显些怨气，难免成玉帝，我便已安死。谁留恋这导演的魅力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似恋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撕碎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给你绑起手脚便体现出色。为何新闻是这么用力，能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。完全定格，散去对白，谁愿拍多半集，不要被你进入，如有不测才去自立。 这套戏我不想再拍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连场好戏但画面换剧。 一生惊雷落在我的梦里，好像眼前所

道改变并不容易，我知道开始需要勇气，我知道别人眼光挑剔，但也许有意外给我鼓励，不在意掌声已经停息，不在意嘲笑不断失去，像我自己是需要能像我自己，我自己不断失去，我只要想我自己，只需要能想我自己，我自己。 I don't wanna cry for you. 是异乡人，鸟融合在这里，为了自己未来梦想，甘心去流浪。问问刚来的你， 好，这一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谢雨欣演唱的《雨花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 笑的家，你以为这

是爱躲不了，暗夜的燃烧，真心触礁，已经未了，几个明天才可以褪去煎熬，我也走累了，想找个肩依靠。如果这一切只是梦，为何连呼吸都会心痛？当朋友提起了你的名字，眼前都变得不真实，看不到回忆里的城堡，马不停蹄的寻找，无处投靠，还忙爱过再没伤，我应该过得更好，我早该把你忘掉，固执的可笑，这感情早在那一年冬天，随纷飞的白雪撕成一片又一片，你可知道花可以开得更好，可是爱躲不了，暗夜的燃烧，心触礁，已经未了，几个明天才可以褪去煎熬，爱过才没伤，我应该过得更好，我早该把你忘掉，固执的可笑，这感情早在那一年冬天，随纷飞的白雪撕成一片又一片，是爱躲不了，暗夜的燃烧，真心触礁，已经未了，几个明天才可以褪去煎熬，我已走累了，想找个肩依靠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 上谁，再也没有谁准备抛弃谁。来吧，今夜疯狂的到无悔，这夜整晚跳你都不会累。再也没有谁想要命令谁，再也没有谁需要服从谁。

说过了再见，空外一张无人来听，试着把视线拉得很远，最后的咖啡店，落叶的离别是因为风的迎接，还是因为大树的无心拒绝，早来的秋天是因为下的厌倦，还是因为冬天雪来的 我是否任由你因他忧伤。

晚上，我将会远望。 声来呼唤你千遍，每一个晚上我将会愿望无涯心海点点星光，秋晚的心境迎别迷路，叮嘱风声来呼唤你千遍，叮嘱风声来呼唤 的彩虹，墙上的天使在眨眼招手， 疼我的朋友一一祝福着我，放感动的歌，故意让我泪流，在催促你快吻我。